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柔月。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嚟啦，咁就咧，嗱，选完举之后啦，咁呢一个咧，阿林郑咧就当然系非常之好狼狈啊！你见佢而家咧，即系早班，就真系完全系冇人抠嘅嗰个情况系，即系呢个好 Q 惨嘅，系嘛？你即系你一世孭住嗰个朵嘅，其实你嗰个叫做系三低咁样样，系嘛？你以后你都系当咗系一个诅咒咁样样嘅，其实啲薯片就系你个诅咒啦。咁而事实上， 十几条友我估都揾到嘅。 唔系，但系揾啲咩人？ 唔系，唔系呢个就系啦。 会唔会有镬俾你孭？ 系啦，呢个就系你只有奴才就唔会有人才噶啦。确实系。咁我都即系我都咁讲啦。即系喂，坦白讲，你原本你就谂住要有自己嘅班底啊嘛。究竟有冇咧？系嘛？即系嗱，最喺度即系坐喺度食花生嗰、那个就系阿梁振英噶啦。话亦都系中联办噶啦。咁阿世伦都冇讲得冇错嘅，就话其实而家见到啊中联办又好，梁振英又好，甚至乎嗰啲激进嘅蓝丝都好。其实就是想急切咁样样染红你，令到你同佢系一模一样，系嘛？ 同埋你要依赖佢 咯，依赖佢咯，系啱啊！ 你由选举嘅时候，其实已经睇到个危机嘅。不过共产党唔系我哋嗰套 logic 啫嘛， 系 你一票都攞唔到泛民嘅提名票，甚至乎一票都攞唔到呢一个嘅泛民主派嘅喺选举嘅时候嗰一飞嘅话，其实你社会已经系撕裂咗噶啦。由嗰刻开始，已经系好难搞噶啦。你想想无论胡国兴又好胡国兴差啲，即是例如你薯片，他基本上是真的来自建制和泛民的支持的嘛。如果不是你阿爷是这样吹行街收回他的提名票，他真的可以去到五六十的。如果你真的给我们自由选的时候，他随时吃过成百的，或者一百五十都唔需要泛民落水添啦，系咪？唔使我哋拗得咁紧要嘅嗰阵时候，咁俾唔俾飞佢啊？但系林郑而家嘅处境系好恶劣嘅。学你话斋，你只系搵到啲奴才，搵唔到啲人才翻嚟。第二，同你合作过嘅所有政务官啲 A.O. 都怕咗你啦，系嘛？喂，呢啲位除咗钱之外，系有辱无荣噶嘛？ 啊，唔系都话佢。 不过呢个题外话咧，即系因为讲开埋班啊嘛。即系当然今时今日你正常人，你唔会做局长啦。即系我喺我业界个专业，点解我要同你玩啫？咁第二咧，大家知呢个局长就要北京批准嘅嘛。其实，咁我今日咧喺唔知边个媒体啦，即系都系 Facebook 揿出嚟咁样。咁我本来揾罗志光咧，上一集即系大家闹得好开心。哇，罗志光咧就唔俾佢做劳福局，即系好似话。好似又话叫佢做运房局咁样， 系啊系啊，我哋上次都讲咗啦。 即系你完全发现佢系唔知做紧乜嘅。 唔系啊，话佢咩啊嘛？话佢你 I Q 160做乜都得啦，系嘛？ 唔系，其实咪又系觉得佢唔可靠咯， 系嘛？ 你睇翻咧啲 critic 咧 on 呢一个嘅 I Q test 嗰啲咧，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咧，其实嗰啲嘢咧系唔系好准确嘅， 系嘛？ 有人土白都 唔系， 我冇，我大概130几嘅啫，我 唔准确咯。 唔系嗰个要睇咩嘅？ 因为嗰啲数唔好啊， 嗰个要睇你 睇图案唔系好得啊。我 唔系一嚟啦，二嚟就系嗰样嘢睇你几时去做嘅。如果你嘅年纪越大嘅话咧，咁你嗰啲系唔准确嘅，其实系冇意义嘅， 系咩？ 即系你譬如你而家你做走去做咧，其实你就算你攞到130-140都好啊，你唔需要咁开心嘅，因为呢个你系即系好似唔知系大概你 我30几岁嘅时候玩过啊，因为网上咧咪有嗰啲 IQ test 嘅，咪跟住俾个 IQ report 你嗰啲咧。 网上 我投咗几个 percent 嘅人咧，屌讲到搞到自己好开心啊！ 唔系嗰啲梗系啦，要你 share 啊嘛。 佢冇，佢冇叫我 share。嗰阵时咪有呢个古仔唱 啊。30几岁嘅时候应该系咪有嘅？ 啊，咁应该其实即系多数都会唱到你好噶啦，即系嗰啲网上面做嗰啲咩心理测验啊，系嘛？唉，话你原来咧，你即系你心里面咧，其实系隐藏咗一个吓不为人知嘅一个吓一个一个一个潜力。 講嚟講咩？ 即係你同我都寫得出嗰啲 report 嘅。係啦，即係就係擦你鞋，然之後博你 share 呢啲乜嘢？其實我哋以前爐炒花生都講過㗎啦。其實呢個就呢、這個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即係你對於林鄭嚟講，講翻林鄭嘅問題先。咁其實林鄭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其實講真， 但係阿爺咧喺習近平見佢嘅時候，其實係開條路嘅， 係嘛？ 佢話你要吸納唔同嘅政治傾向嘅人， 係嘛？ 嗯。 是不是咁所以咧，其实佢呢个信息系清楚的，所以罗志刚又好，甚至乎我估吓， 就入硬咯，即 系李华明嗰啲都好，系会放佢走嘅。 个问题系做咩 pose？ 即 系你揾佢做啲佢唔擅长嘅嘢系冇意思嘅，即系头先讲你叫罗志刚做或做防运局咁系冇意思嘅，其实 有另外一个嘅说法嘅咋？就系因为罗志刚太熟即系社会福利嗰啲嘢，所以仲危险。你谂下当年一笔过拨款喺一个民主党里边力撑噶嘛，条契弟系咪搞到今时今日嗰啲社工咁啊？因为佢嗰阵时系社福界喺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嘅代表嚟噶嘛，所以好多社工咧系追佢数嘅。 唔系你阿土伯，你知唔知？ 喂，呢一套嘢，老实讲，佢呢一个婴儿潮嘅一代嘅人咧系最相信 的。但系林郑系 甚至乎何俊仁又好，李永达又好，成个泛民嘅主流都好咧，系好信呢一套嘢。 唔系你知唔知道咧？ 点解佢哋信呢套嘢咧？因为佢哋嘅成长嘅经验就喺呢个嘅列根同埋戴卓尔夫人嘅年代成长嘅， 自由市场啊， 新自由主义啊， 自由派吓， 佢哋嗰班真系信噶，包括 Emily Lau 在内，佢嗰阵时候好欣赏呢个戴卓尔夫人噶，系嘛？因为佢系用强硬嘅手腕对付工会啊嘛。张文信唔信咩？ 唔知道、 啊，张文梗系信啦、啊， 唔好问我、啊， 因为嗰套 public management 咧，即系公共嘅管理嘅政策咧，即系讲少少政策咧就系、是。佢俾一笔数你，话你可以自由调动啊嘛，其实根本就系叫你 cut cost 嘅啫，即系话你个社工系唔需要两三万人工系请翻嚟嘅，其实你萬几都得嘅。喂，同埋嗰啲嘢好难 judge 嘅，冇 measurement 嘅。喂，做生意都话我哋仲有啲客观嘅指标，即系你搵到生意就系翻嚟交到数就得啊嘛。 咪而家咪 嗰啲嘢 judge 唔到噶， 咪嗰啲都整个指标啦，而家咪。 唔系啊， 呢啲咪指标咯。 我成日填表啊，做教育界都。 你唔系，即系佢唔系话你个 cut cost 一嚟啦，二嚟咧你 cut cost 之余咧，因为佢哋自己有自由度调动。 肥上瘦下咯。 系啦 ，exactly。 啱啱就做咗个调查，就好多社福工会嗰啲高层都好搵到钱噶。 咪梗系啦，佢当盘生意咁做啊。嗰阵时候嗰个公共管理嗰套嘢，因为我嗰阵时候九十年代尾咧，走去读嗰个咩 public management 啊。我发觉嗰套嘢全部都系教呢套嘢，屌我！你叫我写论文，我都唔知点写落去。 criticize 佢， 唔系 criticize 佢咯，我唯有屌大佬。但系嗰啲 point 其实已经系俾人哋驳斥晒噶嘛，大佬。 结果肥咗未啊？结果 冇啊，冇事啊 ，bear pass 啊，都系屌一样系。你知我都系过关嘅嘅啫，所以我唔需要攞 distinction。 不过林郑自己就佢都支持一笔过拨款嘅，其实。 其实 你话罗志光做唔做劳福局同呢样嘢系咪真系有关系？我就即系唔敢讲。 喂，佢又唔支持最低工资咧？ 系， 系咪？佢都支持领汇上市噶，罗志刚，咁你大右派。 但系个问题就是你搞个问责制，你系想嗰个行头嘅专家去做啫，跟住你话呢个行头嘅专家去 shoot 嗰个位，咁你个问责制摆喺度做乜嘢啊？今时今日嗱，你又埋唔到班啊，你又有咁多考虑，你又唔摆翻啲人坐喺嗰度，咁你又有北京喺度挤挤挤，咁咪所以而家讲埋班，你真系唔知道。 所以其实系难做嘅，即系老实讲，即系稍微有啲即系面皮薄少少嘅人咧，系唔敢去帮你买， 或者有啲谂法嘅人都唔会肯做嘅。 即系你有咁嘅能力嘅人 ，OK， 即系你嗰啲局长嗰啲人工，对佢嚟讲湿碎啦，唔系讲我啊，唔系讲你两个啊，大佬系咪啊？同埋好多人唔系见钱开眼嘅喺香港现代嘅社会里边，喂，做呢啲位三杀位嚟嘅，夹死嘅会。 唔系你知唔知边个位？即系你三司嚟讲，边个位最难先？其实你觉得边个位最难先？其实。 财政司司长， 你觉得 个位系相对 OK 啲嘅， 政务司司、相对 OK 系啦。 政务司司长难搞咯，律政司司长都 OK。 唔系，律政司司长先最难啊！ 你俾阿爷夹啊嘛？ 唔系，因为嗱，讲真，你系要随时要食阿爷嗰啲咧， 政治任务咯。 系啦，政任务，尤其系 DQ 啊，或者系即系好似高铁啊呢啲啊，要搞即系搞掂一地两检啊，嗰啲乜嘢啊，同埋就系话，而家中共其实成日喺度等待一个机会，想纯化香港嘅法官噶嘛，即系由。 尤其是好像你说七警案那样，喂七警案啊，他发动的蓝丝，喂环球时报就在屌鸠你的杨法官，就在说你那些什么，即是又说你、判他的案是不啱，是吧，你让那样，喂你根本上他是由根底地里面上就是想 upwards 你整个即是司法系统的那套的价值、啊。 喂，所以你找哪一个做政务司司长呢，其实都是对香港的一国两制能够维持到是最后堡垒来的。 律政司司长。 律政司司长 sorry。因为点解咧？佢起唔起诉，其实大家都知道背后有好多政治嘅考量。 系啊， 用我自己过往经验咧就好清楚。 嗯， 回归前同埋回归后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分野。 嗯， 当年我九二年嗰次去冲击新华社，即系今日嘅中联办吓、嗯，要解释一下，因为你话好多靓仔唔知讲咩嘛。喺呢个皇后大道当 烧车胎嗰次， 唔系，系另一镬嘅嗰个。喂。当年的港英政府是跟我讲数的，就是叫你 binding over、 嗯、 即是说免于有这个刑责、 嗯、 你都不需要认罪，只是同意的案情呢就给你所谓的守行为、嗯、即是说你不在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里面呢不要再犯另一样的刑事罪行呢、嗯、就放甩你的了、 嗯， 喂，港英政府的年代是会这样考量。 我想问林杰哥你怎样选择， 我咪继续打咯，屌戆居居。如果我仔，我会告诫佢就话唔好啦 ，buy over 去算啦，咁样唔好继续打啦。因为点解你系赢唔到嘅？即使李柱铭出手都赢唔到嘅。打到去上个 court 落票，变咗成为案例嘅扑街，咁咪仲搵大镬。你 breach of the peace 就 breach of the peace 啦，大佬，嗰个系 objective test 嚟噶嘛，喺法律嘅用语上面，即系客观嘅测试嚟噶嘛。你推咗个难就推咗个难啦，大哥。你搞到好混乱就好混乱啦，大佬！你同差佬喺度格斗，虽然即系我哋嗰阵时候都好斯文噶啦，咁你系有咁嘅成分喺度啊嘛，所以系唔应该打佢嘅 ，buy over 咗佢算数嘅。 嗯， 即系如果可以 buy over 嘅时候，所以你嗱，从而家同埋港英殖民地嘅年代嘅比较，当然只系后期嘅吓，唔好讲到六七十年代嘅时候，甚至八十年代嘅时候，港英好人啊吓，九十年代嘅时候，肥棒嚟咗之后。是真的有一个开明的独裁者、 嗯、 甚至乎烧、啊、车胎那镬都没有告我啦、 嗯、 我们冲上去会展、啊、搞他这个行政长官定是、林立会、啊、小圈子选举冲、啊、入去差、啊 嗯、 点入到门口了都没有告啦， 所以呢个就系即系点解而家啲人都仲即系我唔讲唔知道用咗恋籍呢个 term 啦、啊，即系但系你见到以上咗管治，你冇民主系即系起码最尾嗰十年八载咁系大家系舒服啲。 因为你背后嘅政权是一个民主嘅政府嘛，戆居。 唔系同埋佢走佢都要好睇咁走嘅，即系个 谂法。要光荣撤退啊嘛！你有个民主嘅政府喺背后，点解话中国嘅民主系咁重要对香港嘅民主前途系冇得否定嘅事实嚟噶？你点解会咁怀念？英国的殖民地的年代啫，得呢一个理由嘅啫。 你有一个好， 你可以去英国的国会游说佢啲议员，你起码都有呢条路走啊！你而家走去游说人大嗰啲代表啊？ 其实你 有差用啊！ 其实我八个字就可以总结咗呢个讲法噶啦。 系 中国嚟讲咧，佢系唔系你话英国咧？佢系无佢系有所不为，但系中国咧，佢系无恶不作噶嘛。 嗯， 两种极端嚟噶，呢个系。啊、所以其实你根本上你是冇得拗嘅，即系嗱，但系你去到即系你而家咧，我觉得你话林郑早班咁难啦，系咪？佢当然好似你头先咁讲法，系更加依赖呢一个中共同佢即系吓喂残废餐俾佢食啦，系嘛？即系就正 老共系就系想咁。 系啊， 你谂翻佢点解系唔喐阿胡拣阿胡须仔拣林郑？ 嗯， 嗱，我听到一个消息最近啊， 嗯， 就系话。胡须仔是冇丑闻，冇痛脚俾佢炸。 啊、 林郑唔知道有咩痛脚俾佢炸啦吓，我估唔到啦。 一定有吹销照嚟咁计嘅话， 你一定系有嘢俾阿爷炸咧、 啊， 人哋先会即系咁用你啊。 咁啊大镬啦！ 共产党嘅逻辑竟然系咁啊！ 所以林郑摆咗两个人质喺北京啊。 啊，咁啊大镬啦！咁就系你而家睇翻咧，其实咧讲真嗱，你话点解而家冇人才咧？除咗你话而家你见到嗰个西环治港系令到你嘅所有局长咧系冇自主权之外，其实我一直咁讲，你做一个局长，你如果你本身系有啲声望，你系有啲能力嘅人咧、嗯，即系你当然唔系要钱啦。 唔系要钱，你要啲乜嘢咧？你系要起码有少少 job satisfaction 啩？你要有受到尊重啩？ 有少少咧，系啊，工作嘅自主性 系啦、啊嗯。 喂，你俾我去做劳福局都好， 嗯， 喂，我可以搞呢个失业救济金啊， 嗯， 我可以搞全民退保啊，嗯、我可以回扣翻领汇同埋几条隧道啊， 嗯。 甚至乎回购埋两间电力公司啊！ 冇噶， 我做唔到噶嘛。喂，即使做俾你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啊，都好大阻力啊，大哥。 唔系啊，你而家最大镬就系话咧，你而家就算系 TSA 咁小事啊，喂，你都要兼顾中联办、三中商嗰啲利益啊， 咪系咯， 系嘛？即系呢啲喂，连咁少嘅事你都冇自主权啊！喂，你本身如果喺社会里面有声望，做呢啲咁嘅嘢，喂，事事要兼顾西环中央嘅利益，系嘛？喂，原来最后尾，喂，你都系要点我行东就行东，点我行西就行西。喂，即系仲要俾你夹 Q 住晒，哇！即系去得多旅行，又要俾传媒屌，系嘛？即系俾住啲网友系咁指住嚟屌，喂，你系冇意义噶。即系你搵得多钱捞得起嘅，就自然唔会理你；捞唔起嘅。喂，更喂，即系咪咩咯？即系你只能够吸纳到奴才。仲有最大镬有一个例子咧，系好吓走嗰啲人才嘅，嗰、那个就系许仕仁。喂，许仕仁呢个例子咧系好震撼啊！唔好低估佢。喂，许仕仁本身系好捻有能力，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你嗰阵时系有之以利啊嘛，系嘛？你俾喂你阿港澳办 阿廖辉 呃两千万俾佢啊嘛，喂，最后就系衰呢两千万，真系坐监啊嘛，大佬啊！喂，你唔好以为冇事啊！你唔好以为 你以为咧，即系要补充一样嘢就系、是、咧、啊，其实许仕仁本来真系冇事嘅，佢、 嗯、 已经离职咗官场咁耐，做强积金管理嗰乜都好，后期走埋添啦，其实渺然一身嘅。我中意收边一个钱，咩顾问费、啊、关你差事咩？就系、是、你嗌佢翻去，佢又负债累累，佢嗰啲生活模式又同黄宗文一样。可能仲誇張添，係嘛？隨時搭個飛機走去維也納睇歌劇，咁又要搭頭等咁，咁、嗯、你實死啦！ 係啊， 喂，如果佢唔係翻轉頭做政務司司長，因為幫阿曾蔭權，佢嗰單嘢係冇事㗎、 嗯。 新鴻基照俾錢佢，咁咪當顧問費咯，係咪？我提供一下啲 advice 俾你咯，唔俾㗎，即係做生意啫嘛。喂，你一翻入棺材就出事啦。 嗯。 你谂下佢临翻入去之前啊，都帮佢埋咗数噶，有人帮佢俾钱噶、 嗯， 你大唔大镬啊，大哥？ 所以我觉得个许仕仁效应系好大镬。嗱，本身许仕仁系咩人？喂，佢喺港英时代，喂又真系精英嚟嘅，偏偏就系因为过渡咗你一国两制治下嘅中香港，喂，先至有一个喂，即系好本身系好正路嘅人。喂，变成一个贪官啫嘛，大佬，你仲要呃佢，即系 同埋好容易理解嘅、啊。喂，你如果我喺英国嘅官场里边，呢啲咁嘅规则，即系呢啲咁样嘅唔系潜规则，系好明显嘅规则，我系唔敢唔守 嘅。系啊， 因为英国佬一定系会喐你嘅、嗯。你谂下嗰阵时候梁永贤又好，谂下嗰阵时候徐家杰又好，英国佬话喐你就喐你，其实已经放你一马噶啦、 嗯。 一个就涉及同。两个都好似涉及同黑社会嘅关系，甚至乎同阿爷嘅关系，系、 嗯、 嘛？交晒啲名单出嚟俾人咁样。喂，如果你喺而家回归之后，只要上有好者就下有跟随嘅啫， 唔、嗯、收钱又唔俾面，就等于屌你。 喂，阿哥，你内地嗰啲官场都系咁样收钱嘅，点解我唔收得啊，大哥？喂，搭下私人飞机，搭下呢个游艇，有咩问题啊？喂，相对。就算啊，內地一個小鎮嘅咩書記啊，屌佢貪得少啦，佢、嗯、會咁計噶嘛條數？ 咪呢啲唔叫貪添啊！ 同埋嗰樣嘢就係因為可以用政治手腕去解決嘅，唔、 嗯、 係根據法律嘅，唔係根據規章嚟解決噶嘛。嗱呢樣嘢先危險。香港嘅一國兩制嘅崩壞在呢度。以前你英國佬嘅年代，喂大家都係守嗰個遊戲規則噶、嗯，喂除非一日你有份我有份，係嘛？我定得呢个游戏规则，大家就唔该守咗佢。你唔得，我都唔得。无论你系港督又好，无论你系一个官仔都好。喂，所以当年你廉政公署点解嗰个 integrity 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好？而你一搞回归之后，点解全部系即系崩溃晒成个制度？喂，第一你西环只手越伸越入，区议会选举仲系强项添，屌大佬！喂，都帮手拉票啊！ 帮手做背后做说客啊，帮手去沟嗰啲地区组织啊，要边个死有边个死啊。何达仔有一次喺嗰个咩高达顺风耳度讲啊，佢 target 唔到咁多个，如果佢要今次系边个死嘅咧，嗰条友系好难争嘅， 嗯， 好难争嘅。 帮我哋而家咧就转转话题，咁啊讲翻呢个曾俊华嗰、那个即系薯粉现象。咁我最近咧我睇咗啊，即系阿连元， 仲有薯粉现象， 唔系即系咁讲， 即系几个访问 系啦，即系啲乜嘢？你我觉得即系尤其系大家唔中意阿连元曾都好，我觉得佢写篇文咧，其实系都几紧要嘅，即系尤其佢讲分析翻嗰个浅蓝啊。浅蓝嗰个现象，即系佢举翻啲数据出嚟啦。我哋嗰阵时都睇过嗰啲民调啦，系嘛？即系佢系唯一一个，即系蓝黄两个型都可以揾到支持者嘅。虽然你话蓝丝嚟讲系少啲，咁但佢小极都有30%，30几%嘅蓝丝支持佢嘅。 黄丝咧？ 黄丝当然系超过90%咁滞啦，系咪？呢个唔使讲啦。咁但系即系你要谂下，喂，即系等于就系话一次嘅特首选举系令到建制派嘅支持者系有三分之一咧，系觉醒咗而分裂出嚟嘅，系咪？而佢哋好多时候，即系其实可能佢哋肯去嘅话，都会去爱丁堡广场撑佢嘅，系咪？咁你话而家啊，即系呢一个田北俊咁样样，就叫佢出山，系嘛？即系叫佢组党，但系组党唔系叫佢选，系嘛？即系叫佢搵帮后生仔起机，系嘛？ 推啲后生仔出 系啦，即系用啊用呢、這个阿叶柳嘅讲法，就系帮后生仔起机，系嘛？但系佢又唔想做 Regina 2.0，系嘛？咁但系我 anyway， 即系如果佢哋真系成为一个系统或者是成为一个光谱的建制派的话，喂，他们要想想怎样定位、啊、加上最近这个田北辰是吧又退了党了，其实三个都有共通点的，个共通点是什么呢？他们口头上他们坚持自己的建制派是 100% 建制派，但是共通点就是说我是想做一个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我想做开明的建制派，第二就是说我想同呢一个中联办系保持一定嘅距离，系相对嘅独立，系咪？即系喂，唔好你叫我奶就奶啦，喂，可唔可以我唔喂？即系我可以保持翻少少嘅独立性啊？可以讲翻啲人话咧。 不过咁，即系由黄永平开始讲起，叫佢哋即系再组党啊，成有啲乜嘢咧？我对呢一个能够攞到八九成嘅黄丝支持呢样嘢咧，如果佢哋真系亲自压阵嘅话咧。我是有怀疑的。 嗯。 因为点解呢？当日在那个 right time, right moment, right place, right people, 我哋撑你啫。 是二揀一，因为。 你对住林郑嘅时候。所以我嘅 logic 係最清楚嘅。我唔会係薯粉嚟嘅、嗯。我好清楚呢个抗争嘅对象係边个。 策略性。 係咪策略性都好啦，我係同共产党对抗嘅啫，因为你唔撑佢。因为你搞到咁样。所以我先在那个阶段去撑他的、 嗯、 好，如果真的选的时候真的有个很清楚的黄丝的代表，在民主运动里面甚至乎在公共政策里面是比较偏向基层的话、 嗯、 我不会揀你的，你不要痴心妄想、啊、所以他说拿到黄丝的八九成，即使他出来选立法会都好，不要说哪个几劲那些呢、啊，你对住我哋嘅，我同你斗辩论嗰啲嘢，你都系会出事嘅。胡须仔第二，胡须仔其实口才，如果唔系讲英文嘅时候，系好麻麻嘅。 唔系，同埋 变咗阿黄维基咯， 冇错啦。 嗰阵时佢喺呢一个讲事嘅时候，就非常之即系哇，吸尽所有黄丝啦，系咪？喂，廿 系嘛？上咩食咩？喂，廿万人支持佢啊嘛，去呢一个公民广场，连大班都帮佢啊嘛，系嘛？喂，但系你一去到选嘅时候，无论你几咁口甜舌滑，你个辩你几咁口舌辩给，喂，啲人对你即系有戒心，就系、是、有戒心。喂，你最后就 系、是、我系第一个啊，系喐黄维基嘅人。你嗰阵时候都未喺度，我记得我同阿泽做嘅添啊。我第一个喐佢啦， 好耐之前 啊，好 Q 耐啊，系佢搞紧 HKTV 嗰个时候。 唔系你唔系话争三嚿水啊？ 咪后期佢再争我三嚿水咯，粉肠系咪啊？呢个人，喂，你睇佢背景，你知咩人？同样道理，如果你胡须仔，我觉得我有怀疑嘅地方就系我怀疑啫吓，即系我无谓得失你班薯粉啦，系咪啊？即系真系要出嚟选嘅话， 如果立法會咁講啫，佢話自己唔會啦，所以其實講你多餘。不過你真係要以事論事辯論嘅話，喂，佢啲黃絲隨時走咗七八成㗎。 佢啲政綱係經唔起，即係你真係開放有競爭嘅時候就經唔起呢個考驗。 冇錯啦，喺嗰個 moment， 因為我冇得其他選擇啊，喺面對中聯辦面對西環極力為呢一個嘅林鄭吹票嘅時候，我為咗同佢對抗，我借你嚟用下咋。 係。 喂，所以大家唔好咁投入太多嘅感情 啊。係啦，所以叫做回原則派咧，嗰陣時係即係你話，哇，你支持佢一去就一去冇回頭，呢、這個對香港人咧就太冇信心啦。講真真係，係嘛？你有王維基豬肉在前， 喂，你睇下過去嘅日子裏邊喺香港歷屆嘅選舉。你所謂的豬肉在前都已經在這裡，就是怎樣，當泛民和建制對壘的時候，中間那些是夾死的，包括田北俊在內都夾死過一次，包括周梁淑儀都夾死了，香港是沒有中間派的，如果在立法會的情況裡面，反而你說在行政長官的選舉裡面，大家我們是會有策略考量， 有限的選擇嘛， 因為你立了部分的藍絲，我迫不得已，我為了再推前一步香港的民主運動，在這個階段我借你來用一用，講到明是借你用的，你攤開他的政策，喂，大佬真的南緣北切的，同我們喂，過去那九年你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你那些東西全部都要孭飛的，大哥贫富悬殊要孭飞啦啩？你涉及政府嘅开支，使唔使孭飞啊？所有部门都系问你攞钱噶啦。点解唔使？你同商界啲关系究竟系点啊？系咪？不过嗱，即系 in a word， 我觉得佢系一个好人。OK， 我都相信佢人嘅诚信，亦都收到个风就系佢系冇丑闻啊嘛。即系呢个起码唔系一个坏人先。但是战后婴儿的这一代人一定是新自由主义者，一定是会导致到今时今日香港这样的结果的人，其实这班人全部孭飞的，所有泛民的主流老我十年或者十五年的人，是这一代的战后婴儿出生的人，其实和建制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不過我又咁講，即係其實大家吹遠咗，你點 expect 即係曾俊華真係會出嚟選，或者佢會組一個勢力去選咧？其實你唔會想象到。喂，大家好老實，即係你佢唔係一個咁有，即係其實睇佢樣，佢唔係咁有野心嘅人嚟。 啱啊！ 其實佢真係一個 A.O. 嚟嘅啫。即係你話去選特首嘅，因為唔妥梁振英，即係佢都話，因為嘈得好勁，所以佢去選。其實係咁嘅咋，即係 唔係背後咧？佢有一樣嘢咧，我覺得除咗話佢冇醜聞，阿爺有一樣嘢好懷疑。就是究竟背后乜嘢人叫你出嚟？ 系 你咁大胆，即系正如我嗰阵时候嗰个疑问一样啫嘛。我依然觉得佢有机会嘅就系、是，喂你唔系傻噶嘛？你唔系癫噶嘛？喂，以你个脾性，以你过去嘅工作作风，你系唔似会硬你嘅人嚟噶嘛？人哋俾咗咁多 warnings 你咯，系 S 啊个 warnings 晒。喂，第一你要辞职冇系咁拖。第二，不停有風聲，除非那些是假的，不是一個，是幾個，說勸退你，找東西跟你交換，為什麼你硬中來呢？這個也是阿爺的疑問，我都是收到個 message 的。 唔係，我呢個我相信係習近平，即係佢係始作俑者嚟嘅。 哦，即係你個講法就係話扇咗佢出嚟，跟住就因為有啲政治交易，所以佢做咗犧牲品，所以 呢個我冇變過，我諗法都係 佢得幾條路選擇嘅啫。頭先我哋數咗。選舉如果是直選的話，不要說親自壓陣啦，是有問題啦。你派啲起，即係幫人起機嘅咧，僆仔更加唔得啦， 係更加唔得啦。 屌，唔好痴心妄想啦，你揾阿聰仔出嚟都唔掂啦，阿哥。 唔係，所以我覺得佢 你有黃絲喺度，如果係開放選舉，你又參與得，我又參與得嘅時候，點解一定揀你？你啲政策好好咩？我而家唔系讲一转头啊， 又唔系口才好， 我唔系想即系一盆冷水照头淋啊，讲一个事实啫，呢个一个事实嚟噶。佢嘅政策纲领对唔住啊，大家系唔可以接受得到嘅。佢嘅廿三条，佢嘅八三一，佢嘅公共政策，完全唔系我哋嗰个 mindset 嘅人嚟噶。我哋啲黄絲系会归位噶，如果有得拣嘅时候，可能第一次、第二次即系俾你偷。但是如果有黃絲出嚟一拆票，你都玩完啦。 但系我 唔好话你帮啲僆仔起机啦。 所以我觉得 佢到啊， 我觉得佢唯一就是你而家赚咗咧，你又光荣引退啊，即系最好，即系冇人记得你过去九年做咗啲乜噶啦，而家咁你就好安心退休啊，即系做埋知所进退啊。 人生嘅最高峰就系你落选嗰刻， 嗯，系啊， 当选都大镬，因为你 carry out 唔到嘅。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 你有太多嘅政治同埋经济嘅利益嘅角力喺度，其实你都一样咧，系处于三角位嘅。 系，唔系嗱。剩翻時間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咧，即係你見到你話三分一嘅建制派分裂咗出嚟咧，建制派嘅支持者分裂咗出嚟咧，嗱確實咧呢一個爭奪戰咧，即係我覺得建制派又好，泛民又好，都要諗下點樣去將呢一三分之一嘅建制派係可以即係將佢轉向咗自己呢一邊嘅，即係而你要回應嗰樣嘢咧，就係嗰個論述嘅調整啦。究竟我哋係咪可以仲喺每次嘅一個你話七一遊行？大游行又好啊，你话任何啲吹鸡行动都好啊，都用翻即系喂，我哋旧友，我哋僵化咗，成日去讲嘅，我要真普选呢一个诉求去讲翻出嚟咧，呢个仲够唔够咧？ 唔系，其实但系咧，有时咧，有啲人咧就以为咧呢个世界啲嘢咧系好似 model answer 咁，即系好似你 set 俾啲学生啲 model answer 咁， 我唔识 model answer， 可以照 copy 过嚟， 嗯， 系唔得嘅， 嗯， 泛民系做唔到呢样，你试下。我用胡鬚洗嗰套套路啊！你唔屌到我翻鄉下，保留八三一廿三條要立法嘅，你會撐我？你傻噶？你當我即使我包裝得幾靚都好啊！屌， 我又 次次都整塊面出嚟喺度啊！屌，喺度褪都好。 我又唔信有啲人會真係好中意八三一咯，即係就算係建制派咯。唔係，但問題就係話，你要諗下點解呢三分一嘅人係會 split 咗出嚟？系会撑胡鬚先， 佢系建制啊嘛， 诶唔系， 佢系真系 less evil 啊嘛， 唔系建制派啊， 佢喺嗰个 moment 里边，建制派都系啊，佢，觉得可以解决嗰个矛盾同埋冲突啊嘛，佢系用 problem solving 嘅 approach 咋，唔系讲嘅意识形态啊。 唔系噶，有个分别喺度嘅，个分别就系、是、个分别，佢就系、是、你头先讲 lesser evil 嘛，就即系喺建制派眼中嘅 lesser evil 就系佢相对林郑嚟讲，虽然都系建制派，要同中央系维持一个良好嘅关系，但系唔可以同西环咁近。 但系呢条路系好难走 嘅， 唔系你 睇自由党咁多年嚟嘅结果已经知道。 系 喂，呢条路好难， 同埋你民主派咁做，你咪变咗汤家华咯。 系啊。咁但係即係我所讲嘅樣嘢就係、是、你如果你要调整嘅话，其实我觉得呢即 係唔 係有嘅，我觉得係有嘅，即係你其实係 冇得咁调嘅。 我觉得你话要你 薯粉现象只係一个千二人选举里面有限嘅选择里面、嗯、我揀个 lesser evil， 讲緊完、嗯、我话俾你听你唔好撚抄啊、 嗯、 即係如果你普选嘅时候你喺度抄呢，屌你咪跌撚死呀、啊、你会。 嗯 点解又好过瘾啊？以为见到佢嗰啲包装喺度褪下褪下块面啊！屌，真系会出事噶！你变咗自由党噶咋？好啦，所以就算佢出嚟组党、嗯，我当你曾玉成又好，呢、這个田北俊又好，搭埋一齐冇分别。 嗯哼， 有普选嘅时候，一面对竞争真竞争嘅时候，你一定露底， 嗯， 露馅， 咪即系黄维基咯，系嘛？ 你嗰？话八九成嘅黄丝支持者最少走三分二， 走晒噶啦，走晒噶啦， 走三分二喺立法会选举里边，唔好话同人哋起机添啊！好啦，第二个可能性对胡鬚洗嚟讲，搞个致富， 嗯， 类似阿太咁， 唔系变咗曾玉成咯，又 做呢个咩民主斗士， 唔系一系同曾玉成嗰一齐搞就算噶啦，即系随时 系嘛，唔系嗰啲嘢出到嚟，老实讲。 唔系，但有几大影响力啊！ 冇错， 阿太都冇人记得佢啦，而家 冇错啦，除啲外国政府之外，好啦，所以我收到大家三个 message 咧，就话咧佢都系会退休噶啦，翻美国噶啦。 哇！你即系同佢 friend 嗰啲？ 我听噶咋，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同佢唔熟噶嘛，大哥系咪？唔系，但系我觉得佢系喺呢一个呢喺嗰个 moment 里边系做一件非常非常之好嘅事， 嗯， 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即系对一个建制派嚟讲，咁多年饮佢奶水大嘅人，喺最重要的 moment 里边，佢都够胆继续坚持落去，同埋 say no。 嗯， 佢有呢个勇气系一件好嘅事。而点解嗰阵时候我哋撑佢咁解啫嘛？既然你够胆 say no 啦，咁我咪陪你咯，系咪、嗯？不过过咗个时刻，过咗呢个千二人嘅小圈子选举。另一个世界， 即系一夜情，唔系同你做夫妻嘅大佬。 系啊 ，one night stand 嘅咋。 所以大家唔好投入太多感情啊，亦都拗嚟都冇意思。而家仲攞嚟拗嗰啲咩原则派、咩策略派都戇鳩嘅，根本就係、是。 唔係而家佢就唔係攞嚟拗，攞嚟笑鳩你啫。 咁你都冇意思噶嘛，大佬啊！ 對個運動係冇幫助噶嘛。 唔係你咪個個都好犬儒咯，你即係其實你喺度鼓勵緊犬儒咯，然之後就話你唔係同你即係。即系同一个谂法嘅。 喂，政治从来都唔系同你个人世噶啦。今日可以同你相同，后日可以同你唔相同，有乜问题呢？即使同你个人世嘅人都会离婚啦、啊，有一日。 咪即系大家都撑过黄毓民咁样。 咪系咯。喂，都系利益结合嚟嘅咋。如果思前想后的时候，不过今天时间差不多，我就讲不到落去咋。都是一个利益结合嚟嘅咋，难听啲讲就系、是。不是咩咩信念啊，坚持啊，你唔好听嗰啲鸠吹啊！ 佢都冇，但即系咁讲啫嘛。佢喂，即系唔好行得咁埋啫嘛。即系其实讲真，我想讲一样嘢就系高度自治啦。其实系你系重整翻高度自治嘅论述。 你要利用呢一个建制派嘅势力、啊，简单总结就系、是、去作为企一比较我哋近少少嘅人里边对抗西环、嗯，我哋可以利用，但我哋做唔到。 而有事实发现系唔 work 啊 ！It doesn't work。 嗯。 在而家中共嘅政权嘅成个管治嘅思维里边，系唔会信服呢套嘢。O、okay? K， 你唔好同我耍呢家嘢，即系如果我系习近平，我估到佢点讲。屌你唔好冇人同我耍呢啲嘢，屌我唔买你账嘅，系咪？香港人忍咗你好耐噶啦，系咪？我要点就点，以我为主，四只字总结。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咯。 好，拜 拜。 拜 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